厢情愿，化成烟，缓缓升起的缘。有了爱，生命再不必亏欠。弱水三千，等到你的出现。渐行远远，伴着你的明天。成烟，模糊我的视线。失去爱，生命最苦的那天，无法分辨，为何无法永远？万般可怜，只因一厢情愿，化成烟，缓缓升起的缘。等到你的出现，渐行远远，伴着你的明天。 我的优惠我做主，十一来燕少来，定制属于自己的黄金周，实惠我做主，近300个知名品牌折上折，多买多优惠，幸运我做主，购物满额直赠购物卡，转盘抽取电视大奖，精彩十一由我做主，燕少来邀您共度美好假期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每一